好，歡迎到《他鄉周報》。依個禮拜咧，就終於唔使擔心冇車翻嚟啦，因為啲巴士通翻曬啦。咁好，介紹我自己先，我係傑特。 每日 孫百富。 係啦，咁今個禮拜啲新聞咧都頗為多嘅，講咗啲先講咗日本嗰啲先，先再講香港本地嘅啦。日本方面，其實今個禮拜最大禍就係今次大災難。 呢个 成堆手游，今个礼拜四礼拜三啦，预定更新，结果因为美国感恩节放假 ，Apple Store 就 Apple 嗰个App 审查部门就放大假，就冇人帮 App 上架，结果就全部拖成个礼拜，成日冇成个礼拜。 其实唔止手游嘅，就所有 App 都唔会同你喐嘅。不过问题就是、通常最赶住更新嘅就系有排依样时间嘅手游就会比较麻烦。即係一般嚟講，而且佢哋好多時咧就係即係臨到開 event， 即係有時佢會驚俾人太早拆包啊嗰啲嘢啦，即係臨開 event 佢先去做更新，可能做一日早一日兩日咁大把，咁結果就撞到就係人哋因為App Store 啊，講緊你個更新咧係要俾人審完你先可以上架噶嘛。 但係唔緊要，呢個萬樂嘅 case 咧，只新 game 啊仲新咯嗬。應該冇影響嘅，因為仲 main 緊。 係啦，嗰只繼續獵奇嘅。 我嗰只，你講完呢度先，講完呢邊先。 嗱，講咗以 FU 為例，其實咧，據內部員工話，其實咧，只 app 就審查就一早搞掂咗噶啦。佢審查完之後先決定，先公布嗰、那個命聽時間同更新時間嘅。咁咧就本來星期三，即係廿七號應該27號。咁就晏晝11點鐘，晏晝12點鐘啦，香港時間就未聽，咁 OK， 好啦，5點鐘就到4點幾都冇更新，大家就開始覺得咦唔對路喎、啊。通常你病聽嘅話咧，1點或者2點鐘，即係一個鐘頭左右咧，佢就會新嘅，佢個 app 就會更新嘅啦。但係5點幾、4點幾都冇咧，大家就開始問到唔對場啦。跟住一路錄，跟住就官方話因為佢app store 反應唔到。所以更新暫時未人開口，繼續未聽。 我想搞清楚先，佢係已經寫好咗個 app 啦嚇，即更新版嗰個舊掟埋上去審 Q 埋㗎啦。佢只係排情放出嚟， 係啦。 然後個排情出咗問題，但係冇人執，冇人幫佢執翻個問題。 冇人將個嘢定出嚟。 咁呢個就真係有點而咩飛錢差，因而慘啊！因為有啲係講緊係大安旨意掟上去審，即係但然後佢冇人去審佢，然後又上唔到去。 嗱，我聽咗我知道嘅幾包括係佢跟翼人啦、柯南啊、FF 某隻手遊啦，都係咁樣嘅，就係反應唔到，所以更新不能，成支動成班動咗喺度。咁咧就一路拖到夜晚啦，9點鐘啦。都冇嘢，今日 OK 啦，咁今日第二招啦，好啦，第二招都冇反應，跟住已經24小時啦，然後終於去到第二日嘅晏晝5點鐘，終於更新到，咁就6點30分香港時間，19點30分啦，就終於出到更新，就順利開啲遊戲。咁咧最大嘅重點就係、是，如果呢段時間你係冇登入去攞連續登入 all in 嘅話咧。官方會幫你登入嘅，即係話嚟話， 咁係一定唔會攞 log in 到嘅喎。 唔係，自動幫你當你登入啊。 唔係話，我原本係一定唔得嘅， 因為有可能嘅。嗰日朝頭早我冇登入，咁晏晝登入噶嘛。晏晝你 M 名清咗啦，咁我嗰日登入攞唔到咯。佢而家幫你嗱，總之嗰日嘅話，登新當你計數，第日都當你計數。總之呢樣嘢咧，你有 log in 嘅話就當你當就當就，無論你有冇 log in 都當你有。就避過咗破咗連續 login 嘅問題。 哦，依、這個咁就好喎、啊！佢之前就係冇，佢之前就係當 你 講 一次睇嘢就冇啊嘛。係啊，啲人查下咯。 主要係麻個執手尾麻煩，即係其實唔係做唔到，只係佢要人工加入個資料庫就會 好 麻煩，好大工程。 係啦、啊，但唔係做唔到嘅，即係佢咁咧就計而咧大家重點就係十粒石十個金蘋果。大家覺得就係、是、哇少啲喎、啊，喂一個鐘有一個蘋果嘛，你成30個鐘起碼30個啦，30個沙石啦，咁10個算啦，我費鬼事啦。 不過佢近年係送石，其實係送得冇咁鬆手嘅，佢近排其實係 你都唔係 FGO， 其實一般平時送石唔鬆手嘅佢哋，所以佢頗為手緊嗰只嚟嘅。 佢哋依家嗰度送石都係一啲 点讲啊，即系一啲特别纪念咁，佢咪清关清几多关就话俾你知有奖励嗰啲啫。 系嗰啲啫嘛，佢好似无啦啦突然间送一堆石俾你。 佢用咗呢个方法去俾，即系佢唔似以前咁多出包啊嘛，咁你都唔使咁不断咁送石啦。 唔系今次出包亦都唔关佢事，咁咪争，因为其实好，因为一系真系全市閪冧，成堆手游、成堆 app 啊，全部排晒队。佢系嗱，佢就唔系冇人做嘢嘅，因为喺嗰段时间咧就平均。三個鐘頭就有一個 app 一更新，即係話係有一個人咧就得閒咁撳下掣，得閒撳下掣，即係食飽食飲飽食醉啊， 應該 係 得翻一個留守組的喺度做嘢， 然後 排山倒海嘅審查要佢搞，因為呢啲審查好麻煩。 而佢咧就一副就而家我可以想象到就係咩？拿住碗啤酒，跟住喺已經餓餓話，已經餓餓埋怨緊點解佢喺十日放假，佢喺開工，然後就得閒撳下撳下。 幾個鐘審一個 app 其實好快噶啦， 唔係審 app 批 app 掟上去咋？ 批都係啊， 所以咪已經餓咯，即係有屌啊炒下拆下，跟住攞住碗啤酒最下做咯。正常啦，咁樣子最反正就係全世界放緊假，就是、最撇喺度冇人理你噶啦。 不過我唔知係好彩定唔好彩，總之就我嗰狀況就係、是、唔知點解我主力玩嗰個十隻左右都冇事。 但係好就係其實都係五六隻，因為總之你經 iOS 更新嘅依段時間，起碼有五六隻我所知道都賴咗嘢嘅。 呢、這個咁講啦，感恩節都唔係新嘢嚟㗎啦，其實好多人識避㗎啦， 但係佢唔避啫。 即係所以咪唔會話真係太多重招 咯。排 event 你唔好排喺嗰個時間，又或者係你提早晨早更新定，寧願俾人拆包，拆包又唔會死嘅。因為點解而家好多都唔係佢唔係做唔切嘅，其實佢係如果要令佢神佢驚太早掟上嚟，你啲人就會拆 Q 咗佢入邊啲嘢，入邊有啲咩嘢全部攞翻出嚟，晨早爆曬，咁即係俾啲人提早爆嚟他咁樣。即係，但係相對你咁樣搞成咁樣災難性，邊個兩害取其輕？你梗係晨早更新咗啦。我玩嗰幾隻都係咁啊，晨早更新咗啦。 今次其實有啲微妙嘅，因為其實以前十一月都 FDO 為例啦，現十一月都試過2016年試過十一月最後一次更新嘅，但係嗰次就咩咧？十一月第五個禮拜星期一更新，就避開咗感恩節。即係其實今次係幾即係咁啱咁巧嘅，就啱撞啱就咁撞啱感恩節，有少少非然之罪嘅。 我覺得呢啲係晨早排定嘅，呢啲應該要日本人 對感恩節 係 唔敏感啊， 應該要識避。 即係講就係對日本人入，即係講就係解釋就係、是、美國感恩節就係日本人嘅愚人節啦、啊，新年呢、這個時候咧，你基本上冇人放假嘅，一定放假嘅，所以都傻嘅。 所以好啦，咁啊啱啱講到手機 app 啊，手機 game 仲有一隻啦，仲有一隻咧就係、是、完全不受你影響嘅，因為。佢仲未，其實佢有冇上有冇正式營運過噶佢？ 邊只啊？ 咩啊 ？Lovers 哦，營運過啲咁多都玩過一陣嚇、 啊，即係開咗一陣嘅， 開咗一陣咯。 即係佢而家長期聆聽，佢就話官方就話我哋會喺十二月就會開翻啦，跟住話十二月邊一年啊？ 嘿，算啦，好嘅，即系开马粮啦，连漫画都完埋啦，只嘢仲喺度啊，即系 咁，跟你冇讲过话几时出啊嘛，即系 CY都出新嘢啦，仲同佢开马粮， 唔同我都唔同添噶嘛，即系 出马粮，我觉得佢已经唔会出噶啦。 不过 Fuck You Konami 就算 Q 数啦，我哋做完嘅饮就算噶啦。 好啦，嗱，讲下啲古灵精怪、 日本相关， 日本相 关 其 实仲有单 首先讲一啲 有单富文啊，中村正 系啊， 即系其实老实， 因为唔好熟嘅，因为我啲佢啲呢个其实啲声优真系唔多熟。 佢系呢个匪胁创立嘅元老之一。 哦，匪胁。即系喺啲老牌，而家都唔其实匪协而家细弱咗好多啦。因为始终佢以前咧就一段时间系依个名字就好有好叫声优大牌嚟嘅，但系依几年真系印象中好似佢名字薄咗好多。 顺便补一补啊，佢死因系败血症。 哦， 即系都几惨吓。 好嗱，讲下啲游戏界，因为今日几多新游戏新闻嘅。首先就系一单嘢，就系有只 L game 就用咗间好有名嘅西餅店，即係都攞曬獎嘅西餅店做背景。咁咧個西餅店就嗰個老細就炸型，就喂大佬用佢破壞個名譽喎。咁嗰個遊戲 哦，有啲社新作 係啦，就抽咁啲 L game 話得啦，我出嗰次會改嘅，咁改一次嘅十二月出一次 game。咁就重點就係嗰間鋪頭咧就話損害聲譽，以呢個理由而唔係話侵犯版權，因為建築物咧基本上冇侵犯版權呢樣嘢嘅。同埋佢 實體物品嘅外形係冇版權嘅， 係啦。一般情況下，你可以宣公布，即係陳律師申請咗就話 你唔可以用呢度嘢影相，诸如此类有嘅。外国有啲建筑物系话到明嘅，你用佢张相影相摆 shop 用途咧，我收钱噶。但系一般嚟讲，你例如话你喺钟楼影相做婚纱相，然后可以做广告话咧。中流 其 实中流个钱真系唔收你钱嘅。 其实就算嗰种情况都系唔咩，佢都唔系嘅。佢只系讲紧佢可以用文字同你打商约，你去系文字损失啊。佢打嘅唔系侵权，而系文字损失，系实体物体嘅外形。因为我举个例子 ，ACC 相关啊，高分少女大家知佢玩到好邋遢啦，但系佢几乎系冇玩嘅任天堂相关嘅邋遢噶嘛，你留意到噶。因为大家知道老任对呢啲嘅版权放唔出嚟噶嘛，但系佢入边有好少数见到老任嘅嘢咧，就系部超任嘅主机。点解咧？因为主机的外形，即系一件实物的外形，系冇版权，系唔可以用攞嚟主张版权。 你只唔识个 logo 咯， 系啊，只你唔识，因为 logo 系版权 ，logo 就可以版权。 但部主机唔系版 权，但部主机本身嘅外观系冇版权嘅，你就画到一模一样都好啦，除咗个你只要拎走个 logo 就得噶啦。所以就系呢个系讲侵犯版权问题。啱啱你讲。你話佢啲影相會告你嗰啲咧，其實係講緊利益受損，即係我呢嚿嘢係收費嘅，而你冇俾錢，咁就係我嘅利益受損。 係啦，補充點就係、是、依種情況咧，喺法國最嚴重，所以咧，所啲旅遊攝影師咧，教人影相又，你法國好小心，唔係隨時影一張相咧，俾告到一副。 因為呢個利益民事係只要你認為你利益受損，你就可以用民事去告對方。咁就同個侵權冇關，我同侵唔侵權冇關係嘅。我行過覺得你條友仔條個體味太臭，搞到我翻屋企噴多咗兩下香水，嗰兩下香水嘅錢我要同你收翻。民事可以告你呢個無聊嘅嘢㗎，只要個官受，即係佢個官即係認為你證據充足就可以㗎啦，所以就唔關事嘅。咁啊，所以佢係現咗外官係冇得告嘅。 好啊， 但係即係呢個就係佢啱啱講呢個名譽損害，咁就係個損失嚟。 因為佢擔心就咩咧？ Hello game 啊嘛 ，Hello game 佢惊住而家喺店度搞嘢，惊好啦，有人嚟朝圣， 因为已经有人嚟朝圣啦，已经系进行紧啦。 总之就系佢觉得佢即系同嗰个 Hello game 扯上关系，佢觉得名誉受损，名誉受损就唔关版权事啦，佢就系讲紧我嘅损失，咁可以去化翻做金钱或者乜嘢，可能要你道歉啊，要你折下 cut 卡嘢，总之就系我因为我受咗损失，就唔关佢有冇版权事。 系啦，咁就依个责任嘅，因为讲其实依个 Hello game 做嘅背景声明大粗出嚟话，阿老孙你之前去神户嗰间封建鸡馆啦， 系啦，封建鸡馆啦， 余敏监啊， 系啊， 跟住。曾经揾咗好耐，记得好似千叶园嘅，就是士龙屋企，就揾咗好耐噶。传说中一直都话嚟揾紧，喺士龙屋企嘅原型喺边度咧？好据闻好似千叶园，但我唔系好。 我记得都系大部分都系神户嘅， 因 为 太普通啦，好难好难锁定。 黄色大真好难， 你就算揾到你都好难好难 sure 因为你参考咗佢，你又唔一定系真系黑画咁黑到一模一样噶嘛，有少少变造都唔出奇。 即系封建鸡，佢就好明显佢屋顶系唔同嘅。 系啊，即系啦，咁啊，game 啊，仲有单 嗱， 其实唔系三万嚟， 应该就讲下今届呢只。首先就系三个就卖咗17,000+咧，就对我嚟讲就唔意外嘅，因为始终咧就 我有少少意外， 冇啊，我唔意外，因为嗰只纯粹卖老人回忆，似同埋呢个礼拜你咩 game 推出嚟都系咪咁少噶啦？ 即係呢個你話，咁佢當初決定喺呢個時間就係唔想撞 沙漠呢條數，佢係淨係計依家出碟賣啫。 其實 之前科水嗰集冇計啊嘛。 之前嗰啲超早期預購，即係等於超早期預購冇。PC 版冇公告到。 即係個問題係，其實一慘人都係超早期預售買鳩咗。 因為我奇怪就真係講緊係，因為咁啲人話要杯個 PC 版啊嘛。咁如果你又中意只363，咁理论上你系咪最合理嘅选择？咪应该系 PS4， 系咪先？系咪咁啊？系咪咁话先？嗱，我又唔想 Epic， 咁但系我又想玩沙漠，咁我咪应该玩 PS4 版咯。 不过咁样嘅，依个两个礼拜咧，你就唔好期待你啲唔系好够，即系唔系好够宣传嘅大作可以有好形式噶啦。首先前有只死亡搬运屋。跟住咧，依兩個禮拜唔好同我講啦，一隻 Pokemon 劍盾掃曬全世界啦。 順帶一提啊，呢個 PS4 八唔係 PS4 主機啦，主機銷售啦，第一名冇錯，的確係 Pokemon。 諗到啊！ 然後好嗱，佢係其實363係贏咗呢個死亡運送員的，一點唔係首週啊嘛。 有咯，嗱，講下啦。首先第一位即係而家睇緊日本啦。 Pokemon 劍盾今季賣售38万，累計174万。 其实都系 第二个礼拜啊，第二个礼拜仲要对嘅礼拜仲38万，有几多次游戏系可以第二个礼拜仲卖咗38万只嘅？仲有任天堂嗰种内卖，我咧呢、這个只要开始啊，仲 呢个都几跌眼镜嘅。既然睇呢两个礼拜都讲埋啦吓，因为之前系讲紧你少咗咁 Q 多嘢嘅，少咗咁多 Pokemon， 因为佢好似剩翻我唔记得几多，剩翻几多只，总之就系大半过咗半嘅。 佢每个世代都吸紧啲啊，佢 唔系都吸紧啲，吸过半数。仲有啲即系最惨用嘅系咧，佢吸咧就唔系随机嗰只，即系虽然可以话其实都系合理嘅，但系佢系净系啲人气有人气高人气嗰啲就冇事啦吓，大家识个你噏得出名嘅大部分都冇事。即系大问惨嘅就系咧，啲冷门嗰啲中意冷门嗰啲就惨啦，你真系永世不得翻身。因为如果你话随机或者轮流嘅，咁就可能往后你等你，因为佢已经个制作人出咗声噶啦。系冇错，今次呢扎系唔会出嘅，但系下一次可能会拣佢哋出嚟，即系佢会选择咁样翻炒啲旧嘅攞翻出嚟，而唔系每次都只系炒呢扎。但系好明显地，啲冷门嘅你真系轮一世都未必轮到你嗰只。 即系话就是，即使你又话有疤，又话又话 要抽筋，据说都几严重。 系啊，颇为严重。但系你唔好理，即使有几多有笔都好，但系依然狂卖。 其实几恐怖，因为好似好卖过 3DS 嗰只，系 3DS 嗰只系 佢好似系系最好卖系咪啊？ 唔系， 仲有啊！ 黐线啊，你奖啊，梗系最原始嗰只四色版啦。 我讲另一个消息就系，另一个数据就系，依个礼拜日本方面 Switch 卖100万部。Sweet Light 卖70000部，即系两部加埋180000。 即系而且你可以相信入边可能唔少都系为 Pokemon 高，为 Pokemon 而嚟。啲人讲笑咁讲，我知道点解呢一 set 叫剑盾啊，因为一半人攻击佢，一半人帮佢讲说话，即系 冇错啊呢、這个。 即系因为我认识嘅几个唔系有人。有三成几啊，有几个 friend 每次都买两只的，因为大家明白吓，你剑盾嘛，你剑一只麦盾要买一只，你黑白要黑一只白一只啦，每次都买两只两部主机两只 game 嘅，今次罢买，唔系唔买保元版，系罢买，直接罢买，系就系话唔爽佢咁样搞， 但依然 最低限度要话补翻 DLC 全要 DLC 全部咁样先肯买翻 吓，罢买都而家，但系而家做字都好鬼惊人喎， 就系讲紧其实好恐怖噶，即系呢个数， 所以我成唔系嗱呢个就我成日话啦，唔好俾你身边啲 friend 啊，你需要佢干扰， 我又冇受佢干扰， 因为咧有时咧现实走茶会就话俾你知啊。即使出咗几多问题都好，佢要还数你。 而且仲系讲紧佢系好到超乎咗我原本嘅预期，即系我预佢唔会差嘅，但系佢而家好系好到咩地步咧？系好过之前两代嘅数字，即系所谓的正传。可能呢个史上第一次正传出喺家用主机，算呢个家用主机有啲取巧啦。嘅 Pokemon 啲人好 Q 期待。我唯一可以合理解释到呢个原因就系咁啦，因为真系有扎人喺度白紧卖嘅，就系、是、问题就系佢好似完全不受影响咁样。 我反而就谂起个好香真香嗰个迷你图咯。 我知啊，即系可能真系呢个第一次喺主机上面去睇到，因为喺家用算系家用主机啦吓，个性能系高过系的确好高好多。都喺 3DS 嗰阵时你做唔到嘅嘢，而家喺 Switch 做咗。 其实都唔算太差嘅，冇咁衰啦。仲有至于死亡黑貓兄弟咧，買就第二個禮拜加埋就23万，咁咧應該呢個數字我覺得 OK 嘅，因為始終一新派土，即使個小島秀夫即佢宣傳係去到一個叫做咩鋪天蓋地嘅啦，但係始終新派土23万，我覺得係 OK 嘅，喺個幾 呢套咧又係因為佢個評價好兩極，有人就話喂我送貨即係。点讲啊？我净系送货睇片送货，我零购车院你净系好似之前咁净系睇片，即系基本上都是睇片，我都唔介意。 少咗副嘢喎。 你但系你又要我喺度不断咁送货，好 Q 无聊，又无聊又难，据说好难啊！我冇玩到啊，即系所以佢评价就好两极嘅。 但系始终佢一批死忠 fans， 呢样嘢靠 fans，因为 呢、這個數誒 呢、這個嘢佢當唔係同一樣嘢宣傳係做得好緊要。 那個數字上係咁嘅，過到頭三關嘅人，受三傷嘅人係得翻20%，急跌到由原本即係佢有佢個成就嗰啲章啊，會有數字出嚟噶嘛？有幾多人達成咗呢個成就？然後佢個死咗嘅成就就係各唔同張數，所以你會見到有唔同玩家嘅進度。 我頭先因為你講，我留意咗啲好幹嘢。 頭三張咧就。由第一章過到有80%嘅人過到嘅，其實我都諗緊，咁剩翻嗰10%發生咩事？你連第一章都過唔到，即係開完隻 game 就刪就刪埋佢啊！咁跟住係頭三章入面急跌得翻20%，但係咧呢度之後咧就往後去到第七章咧都仲有20%嘅，即係後邊幾章去到七章，去到後邊頭三章跌咗八成，跌咗七成幾。但係後邊四張咧，就其實跌咗幾個 percent 嘅啫。雖然都唔少，但係就相對個跌嘅比例好低咗好多。咁第三張有個咩重點咧？就係、是你可以開始唔使行，可以用交通工具去啊！即係你唔使用呢、這個俾人嘲笑佢係走路模擬器，因為 死亡順、我直形容叫咩？死亡順風。 Sam 哥係行平路都會撲街嘅。当然，因为佢搭到后面嗰啲咩啦，所以出嗰日就好 keep 到 面。呢啲算唔算系天然外嘅特点啊？ 唔系，因为佢背脊嗰背囊啲嘢搭到系嗰啲咧，几十年前垂直送荞麦面嗰种咧，搭到两三层楼高嘅荞麦面，你要揸实佢，你唔冧，你已经好劲噶啦。佢系嗰一种。 即系以前我新宿见到咧，一架单车左右三大盘嗰种咧。 系啊，类似嗰种情况，所以。佢行平路会不街系理解能够理解的，不过问题就系你要控制到佢唔扑街，所以就据说就几难下嘅。我唔知啦吓，我呢啲动作白痴。 嗱，讲下一啲小道，即系其实周边都唔系消息嘅，就系、是、我睇主机发售数已经讲过啦 ，Switch 两部加埋180,000啦 ，PS4 就4200部 ，PS4 部就2800部，跟住 Xbox One S 就61部。Xbox One X 就49部 ，New 2DSLL 咧就992部 ，New 3DSLL 就81部，而 PS Vista 23部。嗰23个人系为咩买 PS Vista 咧？我其实比较兴趣知道。 因为 坏咗机要换咯。 你年尾都系整蛊人嘅礼物咧，即系嗰啲咧抽奖礼物咧，买23部买抽奖嗰啲咧。 嗱两样嘢，第一你 Sony主机部入去 Vita。 第一你唔知佢到底系咩价钱，你搞清楚啊 ！Vita 依然系呢个 Sony 最新的手提机嚟噶。 唔系啊，我只谂到一样就头先讲嘅就系圣诞节。圣诞礼物啦，嗱 ，Sony 主机部 ，Sony 最新主机一部， 系啦，跟住 Davita， 哇正， 咁啊未必嘅，咁第一要睇个价钱啦，第二就系可能你系即系调翻转，等于当年 DCI 停产的时候啊，即刻系个销量系调翻转向上升噶嘛，啲人惊你卖冇货啊。你再買唔到嘛，所以佢咪要買翻，唔出奇嘅。咁呢樣就即係雖然嗱，先講啱啱呢個數字係呢個日本國內的啊，即係 都講得好緊要啦。 即係咁 好啦，咁就講下睇先。嗱，一單講開一頭，講下任天堂啦。一個幾個人消息嘅就係國川就同花尾合作搞一個大江温泉蜜月大亂鬥大會企業版。就抽咗抽咗8间公司嚟搞大任天堂明星大乱斗嘅淘汰赛，重点就系、是、一个特许厅，即系产经省嘅其中一个部门，另一个 SIE 即系 Sony。结果呢场比赛直播之下咧 ，Sony 第一回合打退咗特许厅，第二回合就两胜一喺三盘两胜制下咧，两次死喺突然死无声下输咗。而最后决赛就系七大竞争又赢咗嘅，喺网上揾到条片，其实几过瘾嘅条片。即系 Sony 嘅员工去玩任天堂嘅游戏，其实几过瘾嘅。就系呢个会系几一几有嗱，另一单又系几有趣嘅。升咗新闻，咁咧喺九月就何西健同埋子岛纯太佢自己嗰啲网台节目啦，咁就佢唔知打机节目嚟嘅，就请咗个嘉宾叫子安光树。当时呢条片冇人留意嘅，好啦，两个月后啦，大家睇呢条片。發現咗個事就係、是、一開頭，子岛纯太就問子安光樹啊，我想問你同我認識嗰個子安先生係咩關係乜嘢？應該係我老豆咯。 跟住大家都我即刻插翻，當然只有無人，我用經典嗰張相咧一比，遺傳基因真係偉大，病人又咩啊大佬？同埋今年只有無人都51歲啫嘛，佢個仔已經而家仔已經睇佢已經20歲啦去到，哇！即係誇張我睇完，即係嚇咗一跳嘅，睇完有一張相係估唔到，哇！只有無人只啊只估唔到只有無人咁大個仔咯，因為諗住佢51歲啫咁年。阿影山个女，虽然话影山个女都好似32歲啦，58歲影山，佢都32歲啦，好似仲做声优添。不过未听过佢演出，唔敢讲。咁就依家系一个几系又多咗声优父子档，不过唔知几时有机会合作啦。好啦，咁大致 咁啊，你game 相关的，你啱啱讲，提到 Sony 相关啦，咁啊提啲Sony 今次系躺枪的，但系唔系 game 方面啊，即系呢个。我的英雄学院的第四期，应该第四期的 ending， 播完之后冇几耐就落埋架啦。咁啊，咁即系你睇一睇啦，听开我哋嘅都知道呢啲事肯定就系邻国相关事务了。 咁你专负责邻国邻国事务啊？ 其实就唔系，其实点讲啊？同邻国唯一关系咧就系投诉嗰啲系邻国啲人啦。即系咁啊，佢出咗个 ending 啦，咁啊照咧佢个呢个主唱啊，孙谦少女啊，佢会出个 MV 啦吓，即系个同套动画冇关嘅 MV， 即系佢自己拍套 MV 出嚟，咁然后佢出咗嚟之后咧，一开始啲人传的时候，我仲谂咧，哎呀你班友仔又好似巨人咁穿咗裤，自己架飞机，我谂。跟住，見到有人戴豬嘴就話相關，但係我睇完條片之後， 哇！真係唔係，真係唔似喎。 你要我相信多重巧合之下呢、這個係咁啱啱巧，我真係寧願相信佢係特登嘅。無論佢出於個動機到底係抽水啊、鼓勵啊、支持啊，定咩？定係純粹係有感而發啦、啊？乜都佢肯定係同香港嘅呢幾個月嘅抗爭相關嘅。因為有幾個算係 keyword 嘅，首先就係佢係成班學生穿住校服，戴住豬嘴，雖然個豬嘴就唔係我哋健康嘅衫啦。咁然後佢入邊有一幕係調轉咗嘅人，個人係調轉咗就跌翻企落嚟嘅，穿住一件普係嗰啲咩雨衣啊。雖然佢係藍色嘅，但係如果你反色，你就見到係黃色嘅。咁然後佢入邊有呢個围住个学校围城啊，即系然后啲你话啲学生做法好咩都好啦，喺学校边打起嚟烧起嚟，然后就有集 Fugia 嘅记者会，即系老实讲啊，你前边嗰啲咧，你都同我一话，都唔系好罕见嘅，但老实讲，你不如话我听呢、这个世界有几何有记者会入边系 Fugia， 唔系蒙面啊，搞清楚啊，佢哋戴住猪嘴戴住成啊，佢唔系阿尔盖达嗰啲蒙面开嗰啲片白片啊，系真系戴住就嗰个 look 真系完全系谂到系所谓嘅民间记者会入边嗰个样。咁然後後面就仲就最後就仲有呢、这個咩啊煲底隨走相見，即係掟豬嘴。當然呢個你都可以話係點講啊，算係一個好正常嘅表現啦。你完結嗰件事，然後掟佢出去，但係成件咁多件個 keyword 啲嘢加埋埋，你就會發現你就會覺得呢、这個係敲嘅機會係非常之低嘅。即係等於食一個人同另一個人，如果要完全相同嘅話，我機率非常非常低，因為佢有好多特徵嚇、啊。譬如可能有30%人食煙，咁佢食煙，我又食煙，咁可能係只係30%啫。咁問題就係佢食煙得嚟啊，又食萬寶路喎，食萬寶路就要食薄荷萬喎，又係佢食女，佢用右手去食，淨係用食，即係一個眾多嘢嘅巧合之下加埋咧，就變咗幾乎不可能噶啦。 即系单纯睇套今季嘅剧情嚟讲咧，其实系嘅，即系佢入边讲嘅 有啲呼应， 佢系有啲呼应嘅，即系佢个古仔讲啊主角啱继承咗啲力量啊，咁佢哋真系学生，真系学生嘅身份去做准备迈入呢个职业英雄嘅社会 啊，叫英雄学院啊， 即系佢各样嘢嘅象征都讲佢不畏困难向前进，即系一样嘅。 虽然呢个就好老梗噶啦，即系你针系嗰啲少年针啊，嗰类嘢，嗰类热血少年王道嗰啲嘢，佢其实佢入边啲歌词都系你要话佢系呼应咧，我觉得有少少牵强嘅。系冇错，佢系可以应用于抗争相关嘅，但系只系一个好普通嘅。点讲啊？努力突破困难嗰种嘅老梗王道意思嘅啫， 但 係佢個 MV， 佢砌埋落個 MV 度咧，就完全另一回事。 佢入邊好多象徵性，即係頭先阿梅又講嘅，佢啲戴住口罩啊，布袋劍民間記者會，我真係唔覺得同英雄學院呢套嘢本身有咩關係。 我覺得依類咁嘅帶啲正義意味嘅嘢喺其實外國成日都有依樣嘢嘅，即係嗰時有啲政治新聞爆咗嘅話，喺 MV 度講交啲咁嘅嘢。 同埋好多時呢啲 MV， 即係歌手自己的 MV 咧，其實同套番係真係可以冇關係， 可以冇關係嘅，可以 係啊。 即係我依樣我冇所謂嘅，咁就係嗰個你話佢支持又好，抽水又好，講又水不抽或不抽啊！依年頭佢又唔使驚咩，佢又唔使驚，又唔使俾人報仇嘅外國。你知唔入中國嘅話，話知你。 即係我更加覺得佢根本就有感而發，其實。係 咯。 所以咪話我唔理我孤物論佢嘅原因係什麼，總之就係應該是相關的。咁然後咧就當然啦，你對家人睇到都係啲輪廓玻璃心，見到就突然間發作啦嚇。啊！你 A C G 又走嚟搞嚟講政治乜乜七七又真係火氣暗緊。 即係你班港獨又嚟搞又嚟搞事咁。 喂，咁人哋創作者自己創作出嚟，然後你走去干預佢，咁係唔係政治干預 A C G 咧？又即係當然啦，呢啲雙重標準就你就大家明㗎啦。雙重標準就唔玻璃心啦。 又係一如以往咯，又口號嗌嗰班小粉紅就為又嚟出征啦，又睇住啲嘢。 隨佢中意啦，有嗰句我成最近都成日咁講，你開心啦， 即 係開心好噶啦，我哋唔好 care 嘅。 啊，咁啊，既然就講開啲啦，同我講仲有啲相關的呢、這個呢、這個陶瓷，即係逃避雖然可恥但有用啦、啊、個個作者就走去retreat 咗阿民主女神。我大家睇唔到我 call 人啦，周庭嘅 出，日本講法就係、 是、啊， repeat 咗括號開括號，香港民主女人生括號， 值得講咁多，值得 係啦，即係咁啊 ，repeat 咗佢，跟住啲人就啲大陸嘅啲咩什麼鄉化組啊，所謂嘅咁啊，見到因為佢 repeat。retreat 周庭嘅 get treat， 所以佢哋就玻璃心又玻璃心大爆发，咁啊话我哋要弃坑乜乜，我哋要抵制弃坑咁样跟，咁你搵你攞人哋啲嘢去做中文去做汉化，你有冇问过人先？即系咧，而家我而家喺个咩啦？嗱，当然你可以话佢系帮手传播乜乜七七嘅，但系你唔好讲到自己好大影响。如果你话我系代理商，我要抵制你，都仲有少少影响力。你汉化组嘅客，我谂对方但系黑人问号方搞咩啊？无啦啦有人喺门口抗议完之后走咗去，我觉得我 feel 系咁样。 汉化组晒去马啦，真系你本身就已经。不過因為大家遭受漢化組唔少照顧，唔好意思講咁白嘅。但係你哋嘅立場好難去抗。 好簡單，等於我有啲我想睇嘅人，冇人做中文，無論邊度做嘅，無論香港、台灣，先講香港、台灣都有中文化小組噶，唔係一定大陸噶。咁佢哋唔做，我哋都唔可以阻止佢。咁而家佢哋話要，我而家佢哋話要唔做，咁你咪唔做咯。我冇乜所謂，真係唔係太大聲所謂嘅咋。 哦，咁样都冇嘢咯，咁样。 但系讲到相关，仲有个就河东昭仪，啱啱佢其实咧，佢又有几无辜咧，就系、是、我要讲翻就系，因为阿周庭啲处咧系好捻多人处嘅，即系佢后面佢食饭屙屎，好虽然佢好似唔会喺处度讲啲食饭，咁都觉得好普通，冇乜事。 即系 Twitter 本来就讲呢啲嘢噶嘛，想咩啫？ 周庭嘅 Twitter 唔系啊嘛，周庭个官方 Twitter 唔系讲私下嗰个。佢個官方 Twitter 係其實都幾少自己嘢嘅。即幾少私人嘢，就算好無聊嘅嘢都好啦，都會一萬幾千個 tweet 㗎，係從來冇少嘅，都係嚟二三十萬個 retweet 都有。我諗哇，20-30萬啊！你喺香港係不可能嘅事，不可思議嘅數字嚟嘅呢個係個。就算係平時嗰萬幾個咧，嗱我老實講，老實頭，即係我呢一世人最多嗰一次都係近千啫。 唔係日本紅咗嘛？佢哋喺 啊咁啊。咁啊呢、這个仲有呢、這个，但佢呢啲，所以 retreat 佢嘅 treat 咧，其实日本嚟讲系一个好普通嘅事嚟嘅啫，即系佢哋将佢去到咁样无限放大咧，个个都有知啊。不过反而另一个人咧就我觉得纯粹系因为可能佢过咗气，即系唔系唔好意思啊嘛。阿河东佢自己出嘅 treat 嚟嘅，但系好似冇乜人去冇乜小粉红走去孖叉佢啊。虽然千几个回应都系啲点讲啊，都系啲多即系啲多谢啊，同埋附和佢嗰啲嘅比较多。而家睇好麻烦嘅，因为Twitter 入面啲漫畫式嘅咧，係會塞咗落最底，顯示唔到嘅。咁我見咧就好似冇乜。何東講咩啦？就係、是、之前理大嗰邊咪打嚟嘅， 唔係喺浸大，浸大嗰邊啦，咪打嚟嘅。咁佢佢之前喺香港取過財噶嘛，京白游记啊，嗰阵系附近喺香港取过材噶嘛？ 主要系讲紧动画版嗰阵时，咁佢同动画导演一齐嚟香港取材嘅 系，即系然后佢啱咁啱得咁巧，其中一张相唔系咩嘅片嚟嘅，一张片嘅其中一个 cap 图嗰个位咧，就系啱啱好就系佢其中动画其中一幕入边就真系有个 AS 喺度打起嚟啦，但系呢度唔系，今次唔系，咁呢个佢系啲催泪弹烟雾弥漫嗰个款。即係佢就有少少有感而發，哇！即係嗰度當年睇到嘅，當年我哋走去影喺度影嗰個相，而家變成咁嘅款， 好似十年差唔多， 十年，好似十五年咯， 即係冇咁耐。對 Second Ray 喎， 啊，佢取材嘅時間喎， 取材喎 Second Ray 啫，即係應該當應該係十年到嗰陣，應該我記得好似 係。總之就係都幾耐下啦嚇，佢話有感而發，跟住就多咗句，大家要冇事，其實。句嘢就好 Q 普通嘅，所以你可能因为咁咧，所以冇乜有小朋友去搞佢啦吓。咁佢提到嘅有单咁嘅嘢，咁啊呢个自己出嘅，咁啊但系反而冇乜人去理佢啦吓。有人理佢一个咧，就你一个。呢个其实同日本冇乜关系啦，系手游相关，系咪手游嚟噶？少女前线好系手游定系网络游戏呢个算？ 烧钱本身应该可以算系手游。即係主力喺手機嗰邊啦，但係依家個聲優主要係套翻 動 畫嘅， 有一個小劇場啊，少女前線人形小劇場嘅中文版配音，因為佢有中日文版嘅，咁啊佢 up 啲嘢，就然後就啲人就開始問候佢。同埋個全家乜乜七七啦嚇，咁其實佢講咗乜嘢咧？我尋根問就係望一望，咁啊結果佢話我讀啊，昨天開槍射示威者的 J.C. 被李梅美化成保護校車，香港人黑人問好，即係好似係即係佢話。即係佢嗰度講到類似咁嘅説話，即係講翻之前西灣河開槍嗰單嘢，我知道大家會知嘅，你用我講多少少啦，就係嗰度冇喺幾點啊？喺個警察喺冇受個交通警嚟嘅，喺冇受生命威脅，好明顯定冇受威脅嘅狀況之下，對住兩個人開咗三槍，咁就其中一個就冇咗個腎，冇咗部分肝。入咗 ICU， 好彩就冇，好彩就執得翻，真係執翻啦嗰條命，唔係講笑啊！你咁樣，因為射中肝咧，可以失血過多致死嘅，即係呢啲後尾佢啲警察點樣嗰啲就唔關事啦。總之就係佢講緊呢單嘢，有部分嘅大陸媒體好似唔知嘅部分啦，就將佢形容成係為咗保護一架上面載滿咗大陸學生嘅校巴，所以開槍。 點會有啲咁嘅嘢㗎？香港？ 两样嘢，第一，有乜嘢校巴净系会放大陆学生嘅 ？OK， 就算你有，点会系西湾河啊？你啲地理会唔会差咗少少咧？即系又同之前嗰 唔系好简单，就系、是、有个台湾有人话 啦。啊，就我净系想嗰、那个，你讲，你记得你讲。 有一次我同台湾啲台独友，因为台独友又系超级打飞机嚟，将台湾将台独同香港嘅嘢搞埋一齐啊嘛。咁话我，佢闹我话我大陆来共产党，啱啱啲头。喺我 Facebook 點會留我共產黨？跟住睇，寧波第二中學啊，跟住小朋友，寧波第二中學喺九龍順天村嘅。你查下 Google 啦，喺九龍順天村噶。 佢呢張佢直情冇睇，真係亂咁做。即係西我唔相信有可能會有一個半個啲所謂嘅雙非或者係不規兒童。走去搭校巴， 但都唔會嗰頭嘛。 去搭去西灣河，我都信有一兩個，但會唔會乘車校巴喺度咧？ 除非送個佛花爐咯。 啊，我真係唔係好信啊！老實講，即係呢啲係亂鳩啊！你作你都作好少少啊！即係因為其實好得意㗎，因為呢個老作咧，其實係之前係講緊另一單嘢嘅，即係另一單開槍事件。 唔係講緊其實依類咁嘅，即係講緊就係。依類所謂依咁嘅嘢，因為費事講啦，喺望喺 Facebook 裏係差唔多日都有，每鐘有一，就係話咩成架車封曬裏邊嘅手機，即係成咗大陸。依咁嘅新聞，跟住劉英華話咯，你話你作架校巴裏面有成班細路送嘅佛花爐，有人信噶？依輪時有咩唔有人信啫？ 係啊，你即係你同啲假新聞認真，你即係 就係、是、咯。 更多嗰啲直頭同你講緊，明顯唔係香港嘅相嘢，話俾你聽，香港都 係 咁啦。 我知道，我唔係啦。我呢度提咧就唔係話見嘢假新聞幾咁荒謬，只係有人話喂見嘢個新聞好似有啲荒謬喎、哦。 即系我睇完黑人问号， 好似 系咯，咁系咪一个好正常嘅反应咧？喺西湾我有就大陆小学生嘅爸爸嘅校巴，咁你一个正常人会黑人问号，系一个好正常嘅事嚟噶。 我觉得梅有幽灵先生啊。你依五个月，我每一个钟头啊，喺 Facebook 喺 Twitter 里面嗰啲料啊，我都有黑人问号噶啦。有几有十个穿十个 news 有九个都黑人问号 嘅。咁咪就系讲紧嗰个声音出咗事，嗰个声音纯粹就系咁样表示下黑人问号。你话要最侮辱嘅就系用咗，我谂喺香港比较难理解啦。我要解释少少，李梅，我啱啱我提过李嗰个李啦吓，李乜李物。即係雖然最主要用法係你國啦，即係意思就係我同你冇關係嘅，即係唔係指香港，通常唔係香港人講嘅，因為香港人根本就唔 care， 即係我哋通常叫鄰國事務或者北方鄰居嘅，我哋叫嘅都係佢哋會叫你國，即係話咧呢個國家同我無關嘅，呢、這個國家係你嘅國家係與我無關的，即係要佢叫你國，或者有啲進化版叫你知啦嚇。即係或者係有啲仲有種叫桂枝啦嚇，即係寫法咧就係桂葉嘅桂，樹枝嘅枝，就係呢個都係好客氣咁加個大家唔知點解啲人睇完個枝字就會暴跳如雷，攞嚟諷刺用嘅，最接近咩咧都係呢一字，但係即係點講啊？咁樣佢就俾人搞到好似唔單止呢度換咗聲優，官方將佢有份出場嘅全數下架，佢話揾個新配音配完之後先上翻架，咁然後佢嘅其他工作都有條份俾人取消咗。 不過依嗱，不過講開取消工作啦，就前幾日咧就同一台灣啲幾有名嗰啲Facebook 嘅推主啦 ，Sense Mao 咧就講開就係、是、孫川梨衣。两年前佢挨人单嘢，挨咗之后完全一蒸发。 唔好咁讲啦，人哋仲有配音噶，即系冇主角啫。 唔系冇主角， 好多配角，咁贵都有两套啦，唔好玩啦。 佢仲有工作啊？哇，真系好！佢因为佢系直情嘅，喺实所有全消息唔 制。你冇睇，还你冇睇，人家是有工作的。O、OK? K， 咦，几好喎、啊！佢即系唔使接 工。咁啊，仲有一个今次个啱啱嗰个。啱啱嗰個聲優其實係大陸人，好應該係大陸出世嘅，但係已經我唔記得係澳洲啊，定係總之就已經係人不在中國內地嘅啦。 中國咁唔知啦。 係啦，咁所以就佢人身安全應該就冇事啊，只係佢嘅仕途會有啲影響啦。好，咁另一個咧就係、是、 好難講嘅喎，澳洲 真難講喎。 你突然間間我笑咗。OK， 我知道你想讲乜嘢。 澳洲 明啊明啦，明就明啦，唔明嘅自己谂掂佢啦。即系我话再一单就比较关香港事啦，因为个苦主就系、是、哇，真系童年回忆。我知道佢仲我知佢仲在生，仲做紧嘢嘅。OK， 所以佢先会濑嘢啊。呢个孙威君，我唔知道有几多人识啦吓。当年讲《封神演义》四粒字咧，我唔系谂到腾讯嘅记录，我系先谂起佢嘅。我系后屘先知道，哦，原来日本都有套漫画叫《封神演义》，我系先识。啊！孫威君封神， 當時佢喺 Coco 連載啊嘛， 喺 Coco 上面連載，我係幾中意嘅，我仲係會我仲會模仿嗰啲畫再畫嘅，即係中意到咁嘅地步嘅。即係後屘佢係上咗大陸發展嘅，我係喺偶爾之下就喺我表弟俾咗本漫畫雜誌，我見到有佢嘅連載，我見到。但係今次我見到係另一鋪啦嚇，佢喺炒佢一個係叫巨手漫畫，即係巨大個巨手隻手掌個手，巨手動漫啊，咁啊即係話佢有關呢個中國香港之事的言論，咁我話佢我查唔翻佢噏咗乜嘢，應該要揾唔翻啦。咁啊，總之佢就但係雖然大家都估到大概係啲乜嘢啦。咁啊，佢又話終止，佢哋已經係喺終止合作啊！即係佢話呢個三個月前，即係呢個八月中嘅時候，已經同佢終止咗合作啦。即係咁啊，合作嗰啲就係啲廢話級嘅堅決反派乜乜出出啦嚇。即係有一單就只不過比較值得提嘅就係牽涉咗我童年回憶啦。即係孫威君呢個名字，即係點講？因為其實佢係都幾慘嘅，佢當年喺 Coco 嗰邊連載完啦，咁就東立係扶持咗佢好多次，但係始終都紅唔起嚟。佢喺中立出咗唔少書，都紅唔起嚟。跟住後屘去咗大陸發展，就叫做揾到口飯食啦嚇，未算好紅冇剩啊，但係都叫做揾到餐食。 咁而家又因為講句，因為好明顯就係又係有啲港人話，然後俾人封殺嗰啲啦嚇。就我斷估佢唔會係嗰啲喺本漫畫入邊話五大訴求缺一不可嘅，即係咁跟住就俾人封 Q 咗，所以都幾無奈嚇。一個即係香港嘅漫畫市場草神組，或者唔知呢個繁體中文圈，即係你當香港加台灣啦，都佢都係發展唔到嘅，佢都係就算唔係東立歧視佢，因為東立其實俾咗好多資源俾佢嘅，即係佢個以佢嘅銷售數咧，東立神早應該放棄咗佢噶啦。佢講緊一本單本五百本都賣唔到，之前好似 last 一本定咩二個本啊，五百本都賣唔到。咁呢個所以佢呢個數，即係佢我諗人東立真係俾佢仁至義盡嘅。咁啊，佢被逼去大陸發展，然後被逼可能又要離開大陸啦。即係咁啊，都幾慘啊嚇。咁啊。哇！呢個鄰國相關嘅玻璃心事件就差唔多，應該係咁多啦。老實講啊，應該好 Q 多，因為呢、這個啲因為話即係而家係講緊佢哋啲人係話放大檢視啊。啱啱唔記得提少女前線嗰個聲優，佢講完之後，年幾前嘅言論都俾人抄翻出嚟，抄翻出嚟辯屍，即係你講緊全世界都係咁啊！如果呢咁嘅佢今次，譬如我影我唔知啦，因為而家事件啱啱發生緊，啱啱落架咧，琴日好似琴日落架嘅，我哋錄音係琴日落架嘅，即係到底會唔會日本人突然間好似啲美國佬咁，NBA 事件重演啦？個勢就有啲似，但係日本人我就覺得應該唔會嘅，即係 NBA 嗰度就係令到啲美國佬突然間發現，喂，中國啲捉手真係伸到嚟我哋屋企咯，唔係講緊佢屋企點樣玩喎，係我哋啲屋企喺屋企做乜嘢，佢哋都要管喎。即係日本人會唔會警覺到呢樣嘢咧？咁我就絕對地抱持悲觀嘅，我覺得日本人係唔會。即係以日本人嗰種點講啊，唔中意拗啊嗰種，又有啲冷感，唔理得就唔理嘅嗰種咧，我覺得即係ACG 被中國入侵而且受操控呢件事，我想要到好後期他哋先有可能會有收先會嚟，因為即係之前幾單都係啦，之前BSO 啊嘅手機間，即係我哋上個禮拜提過啦，嗰單嘢都係冇人嚟，冇人 fucking care， 即係佢喺日本版嘅遊戲，即係我哋即係你對日本嚟講係自己國家啦，佢哋都係唔騷你哋。佢係冇人反應，佢你咁你封你封言論咪封言論咯，關我咩事啫？即係呢個，我覺得日本人係幾強烈呢種咁嘅反應嘅，所以你想佢哋過咧，就你想佢哋有啲咩反應咧，你就真係冇太痴心妄想了。即係雖然唔關事，事實冷少少啦嚇。即係日嗰、那個咩聯署日本嗰個咩日本版嘅香港人權民主人權法案嗰個聯署啦。你就真係冇你真係冇擔咁多飛機，因為嗰嚿嘢我印象中啊，係冇乜成功推動我啲乜嘢，因為嗰度唔同白宮嗰個聯署，白宮嗰個聯署講到明，你過咗個門檻之後，白宮就一定要出面回應，佢就算敷衍回應都一定要回應嘅。但係嗰個真係純粹就係話你聽，哦，我網上收集咗咁多個聯署啦，係咁多嘅啫。即係你愛管不愛管，佢都出嚟唔出，都冇人做任何承諾。佢會去管嘅，咁所以就飛機冇打咁多。 好啦，咁其實大致上都冇乜嘢要講，差唔多啦，都要講曬噶啦。日本同香港講就好啦，咁今個禮拜其實差唔多噶啦，咁下兩個禮拜再算啦。好，下兩個禮拜再見，拜拜。